好，接着我们就看37页，我们开始谈法律行为的要件。法律行为的要件，我们在37页这边，好，是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然后在44页这边谈的是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哎，法律行为的要件呢？一般我们把它分成成立要件跟生效要件两个，成立跟生效要件。成立要件又可以分为一般成立要件跟特别成立要件，而生效要件也可以分为一般生效要件跟特别生效要件。换言之，一般成立、特别成立、一般生效、特别生效，对不对？一般的成立要件，好，你看讲义上的那个大纲，好，分为三个。第一个，一个法律行为一定有当事人，再来会有标的，好，法律行为的内容，最后会有意思表示。所以我说过嘛，我们在上堂课讲到，我们说意思表示跟法律行为的关系是，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一个要件和一个要素嘛，对不对？好，再来。特别成立要件有什么？一般谈会有三个，第一个是什么？要事，一定方式的做成；第二个叫要务，物质交付的问题；第三个叫如果法律行为是契约的话，契约要合制，契约的合一，契约的合制，这是第三个。再来，一般生效要件也有三个。一般生效要件等于是把一般成立要件里面，比如说第一个当事人。在一般生效要件要求当事人要什么？完全行为能力。好，当事人完全行为能力。那我们之前第一堂课、第二堂课的时候提到什么？提到什么人是有完全行为能力？什么是限制？什么是无行为能力的？对不对？好，这边要谈的是当时我们讲第三层次，就是说完全限制或无行为能力的，他所做的法律行为涉及到他行为能力欠缺的时候，他的效力如何？是譬如说效率未定或等等的问题。再来，第二个标的的部分呢？标的这里要什么？好，要可能、确定、是法，好，最后是妥当，好，分这四个部分。好，所以我们讲义在标的部分就谈标的可能、标的确定、标的是法、标的妥当四个部分。最后意思表示。意思表示的部分呢，要健全无瑕疵。健全无瑕疵，这个是什么？一般生效要件。最后特别生效要件，那太多了。那个主板不及备载，很多种。特别生效要件。好，这边先跟大家讲什么比较重要。大家关心这个。来，第一个。意思表示的概念非常重要，好，这个等一下要谈。好，意思表示的概念，那至于当事人标的就没有什么谈。好，再来，特别成立要件里面的要事、要务，这个比较重要，我们等一下来看。再来，一般生效件，哇，这太重要了，好，所有最重要是它，好，最重要就是它。好，来，最重要就是它，好，一般生效件。至于特别生效要件呢，这个一般我不喜欢在这边统一来谈特别生效，因为特别生效太多了。比如说处分的时候要有处分权，没有处分权就效力未定嘛，这是生效要件啊，对不对？然后代理的时候要有代理权，没有代理权的话也是效力未定嘛，无权代理，对不对？然后呢，动产的什么移转要交付，那个也是生效要件啊，对不对？不动产的移转要登记，那也是生效要件啊。好，所以特别生效要件基本上它埋伏在。民种、在种或在个人都规定里面，好吧？那我不喜欢在这边一次来谈它，没有必要。我们在个别的地方来谈就好。那再来，一般成立跟一般生效要件里面，我想这个是整个民种的重心。在一般生效要件的地方，第一个当事人的部分要什么？要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所以我们熟悉的什么限制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事先允许所做的契约行为，依照民法79条规定是效力未定，78条规定是无效，单独行为无效。这一些都是这个地方的问题，那它非常重要嘛，对不对？好，这边我们要详细来谈它。再来， 标的可能确定事发头上这边什么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小概念，譬如说什么，譬如什么，譬如说不能违反公序良俗啦，不能违反强行规定啦，好不好？啊，不能够趁人家轻率急迫无经验，这一边是这里的问题，啊，这边我们把一个重点提示一下。再来，意思表示健全无瑕疵，哦，这个也非常重要啦。什么叫做意思表示要健全？不可以是通谋虚伪，就是健全。啊，当你双方的意思表示是通谋虚伪做成，是虚伪意思表示的时候，就是意思不健全。在什么叫做无瑕疵？意思表示不能有瑕疵，代表什么？什么叫有瑕疵？你意思表示搞错了，错误，或者你是被诈欺、被胁迫去做的，哎，这是有瑕疵的嘛？所以，虚伪意思表示的问题啦、错误啦、诈欺、胁迫，这一些都在意思表示健全无瑕疵里面的问题，啊，那当然非常重要嘛，懂吗？所以这个一般生效要件，这边这三个基本上就是民种里面涉及到法律行为它最复杂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好吧，那至于说上面这个要事要务，这涉及到一些条文的解释，我们都要跟大家谈啊。再来，然后呢，这个意思表示这边在谈说什么叫意思表示的，好不好？好，这边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区分成立跟生效要件的目的在哪里？啊，区分要有好处嘛，对不对？那区分这两个好处在哪里？我先问你，区分这两个在效力上有何不同？假设欠缺的话，你说老师很简单啊，如果意思表示欠缺成立要件，代表意思表示不成立。意思表示欠缺生效性，代表意思表示无效，两者不同。那我问你哪里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意思表示不成立跟意思表示无效哪里不同？你说逻辑上可以区分啊。意思表示不成立指的是什么？是根本没有做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无效指的是有做意思表示，但这个意思表示被评价起来是无效的。好吧，那你就讲，公司法最喜欢讲这个问题嘛。公司不是说那股东会开会有没有？然后他如果说什么无召集权人召集的话，叫做股东会决议是不成立。懂吗？然后什么违反法律规定的话，叫做股东会决议是无效。懂吗？那表现在诉讼上，一个是确认股东会决议存不存在，一个是确认股东会到底决议有没有效。懂吗？那这两者是不一样，懂吗？那当然商法的发展都在民法发展之后了。民法一开始大家也认为说这样区分是有差别的，就是一个是法律行为不成立，一个是法律行为无效。但问题是，两者真的有，就是立法者真的是一个有意识去区别这个成立跟生效要件吗？事实上也未必哦。我举个例子来讲，你看这个要事，什么叫要事？就是一个法律行为的做成要满足法律规定的方式，对不对？对不对？好，这个要事性就是所谓的方式的要求有两种，一种叫做法定要事的要求，法律规定你要满足一定的方式；另外一种叫做议定，等于是什么？当事人约定说某个法律行为做成要满足一定的方式了，叫做议定的。那法定方式这个民法的条文非常多，举例来讲，租赁契约是要事还不要事？所谓要事契约指的是这个契约要满足一定的方式才会成立或者才会生效啊。那所谓不要事就是说这个契约双方意思表示合致就成立生效啊。像买卖契约标准的什么不要事嘛，对不对？我双方意思表示合致就好了。然后呢，租赁契约理论上它也是不要事契约，比如说我这本书要租给你，好吧，一天收你1块钱，双方意思表示，我说问你，你说好，双方意思表示合致的时候，契约就成立而且生效。但租赁契约，我们的民法422条有规定什么？如果是不动产租赁，而且期限超过一年，因为不动产价值贵重，期限又超过一年的话，大家认为什么？哦，这是一个对双方而言比较重要的法律行为。所以民法422条规定什么？规定说，不动产租赁怎样？期限超过一年的话，你应该以字据定之。所谓字据定之就是什么？就是要书面嘛。哎，那是一个法定要事的规定，对不对？那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定要事规定的那个法律行为效力如何？这规定在民法73条，你看73，你看73这个条文，你看73条。来，73怎么讲？法律行为不依法定方式者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得实现。哎呦，这样看起来，法律行为不依法定方式就是违反法定要事的要求，对不对？效力是什么？无效，那代表这是生效要件啊。照我们刚不是讲过，你说欠缺成立要件指的是法律行为不成立，欠缺生效要件代表法律行为无效。那从73条看起来，它条文规定是法律效果无效，那就代表要事性的规定应该放在特别生效要件啊，而不是放在特别成立要件嘛？你了解什么？因为条文规定效果是无效嘛，无效就代表是生效要件嘛。反过来讲，你再看166， 你看162这一条，你看166条，162说契约当事人约定其契约需用一定方式者，这是约定要事，对不对？好，当事人约定嘛。然后呢，在该方式未完成之前，推定他契约是什么？注意看他的法律效果是什么？他推定契约是不成立。哇，要命了！推定议定违反议定的要事性要求的时候，契约是推定他不成立，那看起来好像成立了，对吗？啊，那到底是什么？那到底要事需要满足一定方式的这样子的要求，这样的要件到底是成立还是生效要件的？大概错乱有没有？因为73条规定是无效，166条规定是不成立，那一个好像生效要件，一个是成立要件，那显然这个逻辑上不合嘛，对不对？所以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民法的老师会认为说，区分成立跟生效要件已经没有必要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法律行为不成立或不生效，总之它的法律效果就是什么？就是不生效力啊，不生效力。那不生效力最后的结果究竟是无效还是效力未定，还是像法律所说的不成立？他认为说法律规定什么就是什么，你没有必要硬要去区分它，可以懂吗？所以现在就是说，当然你说逻辑上成立跟生效，在逻辑上有没有办法区分？事实上是有可能。为什么？就是针对一个法律行为，在逻辑上、在成立上，它本来就要具备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法律行为如果没有人，怎么会是法律行为呢？一个法律行为如果没有意思表示，它怎么会是个法律行为呢？就是在成立上、逻辑上本来它就应该存在的，那这个东西我们说它是成立要件。所以这个一般成立要件这边大家都没有争议了。再来，生效要件什么叫生效？生效要件指的是效力面的问题，对不对？那一个在逻辑上面、形式上面已经满足，就是一个有当事人、有标的、有意思表示的一个法律行为，在形式上面要件都满足之后，国家机关去介入评价，说这个行为到底有没有效，这是评价上的问题嘛？反正就是说，当事人有没有完全行为能力？一个5岁小孩，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有当事人，有标的，有意思表示。但国家机关去评价说啊，5岁小孩没有行为能力啊，他没有办法自己做法律行为嘛。所以我们评价说，依照民法75条规定，他这时候所做的意思表示是无效的，这是评价上的问题嘛？基于一定的法政策，就是保护未成年人，然后我们去评价说这样行为是无效的。再举例，标的要可能确定事发妥当，你又看到事发又看到妥当，显然是国家机关介入评价嘛。譬如说民法72条规定说，一个法律行为如果违反公序良俗，公序良俗当然是评价面的问题啊。再来，意思表示健全无瑕疵，你看某两个人做了一个契约，有当事人哦，有标的，有意思表示哦，但如果他是一个通谋虚伪的话，我们民法87条规定说他是无效啊，这样不是评价上的问题吗？等于说在形式上面满足，形式的满足与否是成立要件，那在国家机关评价，基于法政策去评价面的问题，我们说它是生效要件，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可以区分的。但是随便举到药事或药物性，药事跟药物到底是成立还是生效要件，这个大家学者大概讨论到烂的东西啊，然后没有定论，没有定论，好吧。那不过不管如何，我会建议你在逻辑在什么在思考上，你就要背下来。这样背下来好处在哪里？你这样才会知道你现在活在什么地方，好吧？就是上课我最怕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我在讲哪里，好吧？我们刚才讲说念民法哈，很怕见树不见林，也怕见林不见树啊，好吧？到底你要知道说那个树整个森林长什么样，还是说你要知道那个个别森林里面的某一棵树的某个树叶长什么样子？因为一般我们在上课讲说啊，什么地方有什么争点，争点，争点，争点，你要把它记下来，那个是树叶。好吧，但你这个树叶如果收集到很多的树叶，但树叶你不知道说这个树叶长在哪一棵树上，那你就迷失掉了，好吧？那这样到后来民法的学习，你会变成说你只在记争点，好吧？但考试出来的时候，万一不是你所背到那个争点，你整个就乱掉了。所以一般我们上课会很提醒你说，你现在学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东西在民总，你觉得逻辑性没那么强，到再编之后，那个整个体系表在什么地方，我都会清楚的告诉你。所以你记这个东西好处在于说，你现在最好知道你现在这个树。整个树长这样子，好吧？那你现在在学的是哪一棵树，哪一片树叶？你要知道，好。那至于说你说这个树叶应该长高一点，是长低一点，那个大家见仁见智啦。但不影响说它在这个树里面，这样好吗？好吗？所以你要知道说，现在我为什么要学诈欺胁迫的问题啊？因为我现在在学法律行为要件里面的生效要件，里面的一般生效要件里面的意思表示健全无瑕疵。那在这个之前，我一定有学过行为能力的问题， 哦，那你会发现说，我们法条虽然说法条编排上未必是很具有逻辑性的，但大致上它是按照这个逻辑下来的。所以在民法七十几条，你会看到什么？很多行为能力的规定，对不对？七八七九那些嘛，然后到八，就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你看它意思表示健全无瑕疵，它基本上会按照那个逻辑这样排下来，好吧？好吧，所以我想体系的记忆本身就有助于什么？应该说体系表的存在本身就有助于记忆啊，应该这样讲、啊，好吧？虽然自己说你说背这个体系表有没有用，就是你如果你的脑袋的体系表已经很清楚的话，你不记它就没关系，好吧？但是我们按照这个顺序这样讲下来，那讲义上的大纲就是这个体系表，好吧？哦，这是我先提醒的地方。所以，谈的时候像这个意思表示的概念、药事药物啊、一般社交界这个都非常重要，主要是要谈这几个地方，好吧？好，那你看37页这个地方，我们看一般成立要件。来，第一个要当事人，他是就是人啊，自然人跟法人。在标的意思表示内容，这没有什么特别。我说比较难的是什么？意思表示。什么叫意思表示？你看第一，表意人将其所欲成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在外部的行为，叫做意思表示。好，那意思表示这个，你如果看王哲彦老师的民法总则的书，他进一步又再把它分为什么？好多个要件。这什么意思？你看一个意思表示。有所谓的外部跟内部的要件，这个外部指的就是客观上你看到的，内部就是主观上他怎么想的，对不对？好，外部我们称它叫什么？外部一定要有个表示行为，好，一个表示行为。内部呢，第一个有一个行为意识，然后一个表示意识跟法效意识，法效意识，法效意识，这几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我们先了解一下。你看讲义上的定义，第一个，客观上要表示行为，对不对？好，代表什么？外观上我有做这样的行为出来，这个是表示行为，好吧？再来，你看第一个要件，什么叫行为意识？行为意识就是行为人他自觉的从事某个行为。简单讲，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这个表示行为？好吗？好，那我举个例子，欠缺行为意识的意思表示，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什么？欠缺行为意识的意思表示，我说行为意识指的是你现在知道你在做这个行为。好，现在假设在外部上你做了这个行为，你有表示行为，对不对？啊，你去签约了，你有表示行为，但你欠缺行为意识，譬如说什么？最标准的梦游，你不知道在干嘛，或者你喝到已经你整个人，哦，生命中有一段记忆是空白的，好吧？你说我不知道，我那天晚上到底在干嘛这样，然后我就签了契约，好吧？外部你有表示行为哦，但你内心呢根本没有行为意识，啊，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做这个行为啊。至于说我拿枪抵着你的头叫你签约，请问你有没有行为意识？有，你知道你在签约。然后你的手目前还受到你的什么脑袋的控制，你知道你在签，只是你害怕，啊，害怕那是后面层次的问题，好吧？所以欠缺行为意识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做这个行为啊，你在梦游，好吧？或者你被催眠啊，假设催眠是真的啊，梦游或催眠都是这种情况。再来，什么叫表示意识？你看，表示意识指什么？哦，表意人认识他的行为具有某种法律上的意义。就我知道我的行为在法律上被评价起来是有法律上的意义的，叫做表示意识。啊，这个很抽象啊。表示意识，譬如说什么？我们说欠缺表示意识的举例，就想举拍卖会啊。比如说，现在我要来拍这本书啊，有没有谁要拍？结果那个人就赶快举手，我说，哦，想想哇，这种烂书还有人要拍这样，哎，敲三下，恭喜你，你拍定了。事后去找你收钱，说，书给你，钱拿来。啊，结果你说有吗？我有买吗？我没有买啊，可是我刚刚你有手举起来啊，大家认为说你愿意买啊，你说啊，抱歉，我在抓头，你有没有行为？你有没有表示行为？有啊，你手举起来了，对不对？啊，你有没有行为意识？有啊，因为你很痒，所以你在抓头啊，啊，你知道你在抓头，对不对？但是你认为你这个行为只是啊，就抓头发而已嘛，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你这个行为在拍卖会手举起来抓头这边会在交易上被评价为说你表示你愿意购买。那这个时候你说啊，拍卖会我手举起来抓头，你这个行为就可能会被认为欠缺什么表示意识，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行为在法律上被评价是有意义的， 了解吗？好吧，就是你的行为，你了解到你的行为在法律上被评价是有意义的，这个意思就是表示意思。好，表示意思等于是只知道法律上评价是有意义，对不对？那进一步就说，那你到底希望发生什么意思表示？举例来讲，假设你真的是想要买，你真的想要用100块来买这本书，就你手举起来了，那这时候你内心的意思是什么？你不只知道你的行为在法律上有意义，你也知道你什么？你是愿意用100块的价格来买这本书，愿意用100块的价格买这本书，那是要什么？你是想要形成一个特定的意思表示的内容，对不对？发生特定的法律效果，对不对？那这个东西，这个意思就叫做法效意思，好吧？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意思表示的意思就是把你内心所希望发生的法律效果的这样的意思表现在外部，叫做意思表示。所以意思表示里面最重要的什么？是内心有一个法效意思，表现在外部，透过表示行为表现在外部，然后法律就让你真的发生如你内心法效意识所希望发生的法律效果，我们称它叫做司法自治。啊，所以为什么司法自治？因为司法自治的意思就是你在私人间的关系，你希望发生什么法律效果，你把它表现在外部，就真的发生，啊，叫做司法自治，可以了解吗？所以等于是我们谈意识表示里面说啊，最重要就是表意人内心有法效意识，外部有表示行为，这是最标准的。所以一般在谈最大的问题都是出现在法效意识上面嘛。至于你说你的梦游啊，很少见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你拍卖会上手举起来，这个在交易上情况也不多见啊。所以这一种的争议基本上是比较小，比较大的争议，比如说你都错误了、诈欺、胁迫，讲的都是法效意识形成过程当中的问题，大家了解吗？好吧，那你先来看下面这个争点，你看下面这个争点，这个争点说。表示行为，行为意识，表示意识，效果意识，哎，这效果意识就是我们所谓的法效意识，啊，这两个是同一个意思，啊，效果意识就是法效意识。好，另外他要讲动机，动机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他说哪一些是意识表示在成立上的必要条件？好，欠缺的时候，这个意识表示的效力如何？好，欠缺的时候意识表示，然后这么讨论一下，我们先讨论一下，来。欠缺表示行为，请问你这个意思表示的效力如何？什么叫欠缺表示行为？就是你单纯的不作为吗？懂吗？你单纯的沉默，我什么都没有做，怎么会发生什么法律效果呢？懂吗？所以一般而言，如果你的意思表示是欠缺表示行为的话，你这个意思表示基本上根本就不成立，根本就不是一个意思表示了。我想这个合理啊，对不对？好，再来，欠缺行为意思就是你梦游当中去签的契约，有没有发生？有没有发生效力？或者说这个意思表示还是不是一个意思表示，一般认为就不是，因为你梦游当中根本欠缺你做这个行为的行为意识，你所做的所有的什么行为在评价上都不是一个法律行为，啊，都不是意思表示，所以一般认为欠缺行为意识的话，你这个意思表示基本上也不成立，这是最严重的情形嘛，对不对？好，最严重的情形。好，表示意识这比较中间，我们等一下再谈，先来看欠缺法效意识的情况下，欠缺法效意识而去做的某一外部做的某一个表示行为，什么叫欠缺法效意识？什么意思？欠缺法效意识，比如说我误以为你是王永庆的女儿，对吧？然后跟你做交易，我误以为你是王永庆女儿跟你做交易，那怎么办？这是对人在主体上面什么认识上的一个欠缺吗？我内心的法效意识是什么？是什么啊？是我要跟，这样举例吧，这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我举个，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认为你是 A， 这样讲好了。我现在做交易，我误以为 A 是 B 而做交易，这是标准的法效意识上的错误的情形。你看，这是我内心。法效意识交易的对象是谁 ？A 还是 B 嘛，对不对？我误以为 A 是 B， 所以我内部的法效意识交易的对象是 B， 就是我想要跟 B 缔结某一个买卖契约，对不对？好，外部我做的表示行为，我表示行为的对象是谁？是谁 ？A 啊，因为我误以为 A 是 B。结果我跟他做交易，内部我认为我在跟 B 做交易，但外部事实上交易的对象是 A。误以为 A 是 B， 这时候就发生什么？ 内部的法效意识跟外部的表示行为发生不一致的情形，而这个不一致是什么？是偶然所发生的，叫做错误，搞错了。好，那这个时候一般我们认为什么？内部的法效意识希望发生的是跟 B 缔结买卖契约的意思，外部的表示行为却是跟 A 做一个缔结买卖契约的意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法效意识上面发生的错误，好吗？那这个时候就是民法88条第一项所称的什么意识表示的错误。那意识表示错误，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得撤销。意识表示错误的话，它的法律效果是得撤销，好吗？好吗？什么叫得撤销？代表一个错误的意识表示怎么样？必须要一个错误的意识表示，在还没有撤销之前，这个意识表示仍然是有效的，只是在撤销之后可以溯及到一开始做意识表示的时候，致使不发生效应，这叫做撤销吗？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先讨论中间这个表示行为，这个表示意识。表示意识在学术上有两种见解，就欠缺的效果了。就是我刚举拍卖会那个例子，对不对？拍卖会那个例子，你把手举起来抓头，结果我认为你拍定，对不对？好，然后整个拍卖就结束。去结束之后发现啊，你只是在抓头，你并不是一个硬买的表示。那这时候这样的法律效果两说，一说认为是不成立，另外一说认为是什么？要类推，适用什么88条第一项错误的规定来解决。我请问你，这两种见解哪一种？它的法律效果各如何？如果你认为一个欠缺表示意识，就是你拍卖会把手举起来抓头，这个行为因为没有法效，没有表示意识，对不对？你不知道你行为在法律上是有意义的嘛？好，结果你现在因为欠缺表示意识，你把手举起来抓头，这个行为因为欠缺表示意识，所以呢，如果意识表示是不成立的话，这样的见解比较保护谁？保护你嘛，对不对？就保护那个做这个动作的人嘛。因为意思表示如果根本不成立的话，我不能要求你给付买卖的价金呢、啊，因为代表买卖契约根本没有成立嘛，对不对？好，对啊。如果你是类推适用88条第一项，那的结果变怎么样？结果变成是契约关系先成立，代表已经具备意思表示的品质哦。只是呢，你如果主张你是什么？你只要手举起来是主要抓头，并没有拍卖的意思的话，那怎么办？那你内推适用88条第一项的结果是，你可以撤销你所做的意思表示。这两种见解不成立，跟内推适用88第一项哪一个比较保护交易上的人啊？哪一个比较保护做这个动作的人？显然是不成立，对不对？那比较保护做动作的人，相对来讲就对谁比较不利？对交易上的相对人比较不利，因为我现在就算交易上相对人嘛。懂吗？如果说你说啊，意思表示就不成立的话，对你有利，对我就不利啦。我是交易的相对人啊。反过来讲，如果是内推是用88第一项，让我们的买卖契约先成立，然后你在满足88第一项的要件的情况下，你内推适用，你可以撤销。这样反过来讲是比较保护我，而不是保护你哦。为什么？因为内推是用88第一项要撤销，撤销要先具备什么要件？来，我们看一下88第一项。看88第一项。你看88第一项说意识表示的内容有错误，好，这是法效意识的错误，对不对？好，来，若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及不为意识表示者，表意人得将其意识表示撤销之，但以错误或不知事情，注意看这一句话，把它画起来，非由表意人自己之过失者为限。从88第一项的但书这样看起来，意思表示的错误想要撤销，前提是什么？那个表意人本身对他的意思表示错误是没有过失的。哇，那这个其实如果你有看过我们88条的实务上的见解，你会发现实务上靠88条第一项来赢的几率很低。为什么？这逻辑上有一点不是很好理解。为什么？就是我都承认我搞错了，你知道吗？比如我现在是意思表示错误的人，在实务上我说不好意思，我搞错了，当时是我搞错没错，结果我还要说明说啊，我搞错了，但是这个搞错是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过失所致的，等于是我是一个无过失发生错误的情形，在说明上不是那么容易哦。你要注意什么？我讲是哦，88条第一项讲说我意识表示错误，对不对？好，假设我现在是表意人，好，我现在主张我当时所做的某一个意识表示我是错误的， 然后我要撤销他，对不对？好，诉讼上面我要主张说啊，我当时意思表示有错误，但是我还要证明，因为但书要求说什么，表意人如果有过失的话就不再实现嘛，代表我还要证明我当时意思表示错误的这件事情是无过失所导致的。说理上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既然都搞错了，要说这个表意人完全完全的没有过失，没那么简单，然后大家就会说，法庭上大家就会定你啊，说啊你有没有要注意一下，好吧，哦，你注意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情形啊。如果你有稍微注意一下，你就看到这个情形的话，那你现在自己没有看到这个情形，然后你说你错误，抱歉，你有过失，了解意思吗？所以实务上对88第一项的实务上案例并没有那么多，原因在这个地方，因为还要表意人以他无过失为要件。所以同样的，回到刚刚拍卖会这个例子，假设你说你是类推是用88第一项的话，结果会变什么？变成就说好，你现在假设你要撤销，说你刚刚手是举起来抓头，对不对？就是到法庭上大家开始定你啊，就说什么，哎呦，你也知道你在拍卖会上面，对不对？那你知道你在拍卖会上面的话，你也知道手举起来大家就认为说是拍定的，对不对？哎，你如果头很痒，你是不会忍一下，会变这样子，你懂意思吗？就是大家在拍卖，结果你手举起来这样抓头，或者你跟旁哥朋友走过去，你跟他说，哎，啊，你跟他挥手，然后大家就会什么，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在拍卖会？你知道的话，为什么你手要无缘故举起来？你不知道举起来，大家可能会什么？可能会认为说你要拍定吗？假设你假设法官是这样子认为的话，那不好意思，你有过失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应该，我们期待你不应该随随便便把手举起来，就你举起来，那你可以说你无过失吗？就很困难，可以了解是吗？所以我说得撤销不代表一定可以撤销哦，你还要满足要撤销权的要件，对不对？了解吗？对，代表说你那天是用88第一项表意人想，或者说表示的这个人想要主张他要撤销的话，还要证明他自己无过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好，那通说财来说，我问你，两说哪一说对交易安全比较有帮助？哪一说比较重视交易安全？啊，类推是用88第一项，显然比较重视交易安全嘛，因为交易安全代表就是我嘛，对不对？所以通说财什么？在下面这一说，可以吗？好，原因是这样子来的。好，原因是这样来的。好，这个是表示意识欠缺的情况下，等于什么？通说认为要去类推是用法消意识的错误了，就类推是用88第一项错误的情形，好吧？好，现在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部分没有提到，上面第四点谈到一个动机，动机，问一下什么叫动机？动机指的是为什么你这个行为人会有这样子的法效意识，形成这样子法效意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动机吗？好吧，就哎，你为什么会想要跟他做交易？你为什么只愿意出100块跟他做交易？好吧，明明这个东西价值1000，为什么你只花500块跟他买？或者为什么你要花300块去买一个100块的东西？好，去做这个交易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叫动机。好吧，就形成法效意识的原因叫动机。那动机一般是隐藏在一个表意人内心最深处的地方。好，我们说动机论，对不对？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动机？好吧，你到底目的是什么？好吧，那动机既然是隐藏在一个表意人内心最深处的部分，一般来讲，动机假设发生错误，不会认为它是什么？不会认为它是表意人可以拿来撤销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一个法效意识的错误跟动机的错误两者比较起来，哪一个对表意人的保护要多一点？显然法效意识错误要多一点嘛，对不对？这最少还是什么？你那个意思表示的内容是什么啊？而动机是你会形成这个意思表示内容的原因是什么？那你意思表示内容没有错误，是原因发生错误，那个部分你应该自己吸收嘛？这是非常合理的。好吧，那大家都会讲，老师，那举例很难举啊。什么情况下叫做法效意识的错误？什么情况下叫动机错误？一般来讲，动机错误，我们的法律上的依据在88条的第二项。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项。刚刚我们看过第一项，对不对？第一项我们刚刚说它是什么错误？它是法效意识错误的情形，对不对？88第二项叫做动机错误。你看动机怎么讲？他说，当事人之资格或物的性质在交易上认为重要者，其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所谓视为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就是它跟88第一项一样，对不对？那88第一项的意思就是什么？就得撤销，无过失的时候你可以撤销嘛，是不是？好，那问题就是说，88第二项我们说交易上认为重要的错误，这我们说叫重大的动机错误，对不对？他讲的类型是当事人的资格或物的性质，那这个东西跟88第一项怎么区分？问题就很大。你看哦，第二项叫做重大动机错误， 他说在重大动机错误的情况下，怎样？你也可以把你的动机错误视为是意思表示内容错误，那就是什么？跟八十八第一项一样，是一个得撤销的情形，当然要无过失嘛，对不对？好，八十八第二项所举的例子是当事人的资格或物的性质，这怎么区分？这边先跟大家讲，错误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叫错误就是搞错，对不对？好，人要搞错一件事情，搞错的太阳是什么？有太多可能性的。所以我们现在这边跟大家提说，区分这个法效意识错误跟动机错误，区分是一个很简单的区分标准。一般来讲，我们才会讲什么？如果是同一性发生的错误，同一性发生错误哦，那指的是八十八第一项的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如果同一性没有错误，只是什么性物的性质或者人的资格上面发生错误，性质或资格上面的错误的话，那这个是八十八第二项的情形。好，这样看看不清楚，对不对？来举一个例子，刚刚我们说误以为 A 是 B 而做交易，同一性有错误。我们在讲的同一性指的是内部的法效意识跟外部的表示行为有没有错误嘛，对不对？同一性当中，对不对？那我问你，误以为 A 是 B 而做交易，内部你认为跟谁做交易？误以为 A 是 B 而跟他做交易，内部你认为你在跟谁做交易？ B 啊，外部你跟谁做交易？ A， A 是不是 B？ 不同人，对不对？同一性有没有错误？有，第一项、第二项，第一项。我再举个例子，我误以为这幅画，哦，比如米勒，哦，米勒展又出现了，好吧？好，我误以为十岁这幅画是真的，我花高价购买，就买了之后发现是假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一项、第二项，误以为某一幅画是真的而购买，事实上它是假画。第一项、第二项，第二项为什么？因为内部你买的是哪一幅画？那一幅画，外部你买哪一幅画？那一幅画，只是这一幅画在性质上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发生错误吗？了解吗？那内部你买的是这一幅画，外部你也买这一幅画，两幅画是不是同一幅？是啊，同一性没有错误嘛，只是你对这一幅画它的什么性质上是真是假有所认知上有所不同，那这个是动机错误的问题。我再举个例子，刚刚我们讲说，哎，误以为你是王永庆的女儿而跟你做交易啊，比如说我想要把房子卖给你，房子其实价格有1000万，但后来我只600万就傻逼死卖给你这样。那源于我想跟你交朋友啊，我以为你是王永庆的女儿，结果后来发现你不是。请问你第一项、第二项？第二项为什么？我内部我希望跟谁做交易？你。外部我跟谁做交易？你。你是同一个人？是，同一性没有错误，只是对于你的资格是不是王永庆的女儿这件事情，我认知上发生错误。这个是什么？动机上面的问题，听得懂吗？这是一个 很粗糙的区分方法啦，好吧？那考试上你用同一性的错误这个角度来看，比较简单啦、啊。那错误一般也不会出得太难，你放心，跟刑法不一样，民法错误不会出得太难，好吧？好，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说你从内部跟外部的交易上去看，内部的法效意识跟外部的表示行为，你所交易的人或者是物，在同一性上有没有发生错误？如果有错误，那是八十八第一项，然后误以为 A 是 B 而做交易，好吧？如果没有错误，只是什么？误以为你是不是王永庆的女儿？资格？误以为这一幅画是真是假？性质？发生错误而同一性没有错误的话，这是八十八第二项的情形。那这两者的差异点在于，八十八第一项错误的话，条文上说可以撤销，前提是表意人要无过失。八十八第二项的什么动机错误，原则上是不能撤销的，但条文说在交易上认为重要、重大，我们说叫重大的动机错误。交易上认为重要，什么叫交易上认为重要？就涉及到钱很多的时候了，懂吗？这个米勒十岁啊，如果是假的，一幅啊，去八扣的屋啊，100块就有了啊。真的话，真的话多少钱不知道，啊，因为一个画基本上进到博物馆里面去这里谈它的价值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人家说，哎，现在全世界最贵的画是什么？一般都，哎，最贵的话是某一幅，就是你想说，哎，不会啊，蒙娜丽莎应该比它贵吧？但是蒙娜丽莎一旦它进到博物馆之后，去评价它的价值多少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讲到画哪一幅画最贵，那讲的时候它还是私人的，还在交易的，然后进到博物馆就没有这个问题。他说啊，假设米勒这个十岁，假如说它是真的， 好吧，我画三个富人一样，一个顺序的动作这样。好，假设它是真的，那这个价值假设100万台币。好，假的话只有100块。啊，结果我花了100万去买到一幅假的画，内部跟外部我买的都什么？都是这幅画，只是对于它的性质上是真是假，认知上错误嘛，对不对？动机错误，交易上重不重大？哇，好重大，对不对？差好多钱啊！那时候交易上认为重要的时候，就是我们所称的重大动机错误。那这时候是因为法条有这样的规定，他说什么？视为意思表示内容错，就视为第一项错误嘛。那才有说你表意人无过失的时候，你可以撤销。好吧，那万一只是什么鸡毛蒜那个鸡毛蒜皮不是很贵的东西，然后钱没有差很多，大概交易上就不会认为它是重要的，好吗？好，这是我们简要的区分。所以回来这个问题，动机是不是意思表示成立上的必要条件？那显然不是嘛，对不对？好，那它欠缺的时候什么？原上不能撤销，只是什么例外在。重大动机错误的时候，这个条文上88第二项说它是什么？它可以去准用第一项的规定来撤销，好吗？好，是这边是这个问题。好 ，OK， 之后来接着往下看，接着我们看意思表示的表示方法，这边有什么？明示意思表示跟默示的意思表示，明示跟默示差在哪里？哦，明示就明白讲，对不对？默示呢？就是没有明白讲出来，但是经由他的行为，在客观上可以推测他的意思，叫做默示的意思表示。好，注意哦，民法上一般，除非条文有明白说只能明示不能默示，否则呢，明示跟默示意思表示评价出来的价值是相等的，它都是意思表示的方法，好吧？达到的效果相同，除非某一条的条文明文规定只能明示不能默示。好，那一般大家最想举什么？好，连带债务，对不对？来，我们看连带债务那一条，272/272，看一下。来，我们看272条。你看272第1项，数人负同一债务，来民事圈起来。条文明白讲，对不对？代表默示就不行了。数人负同一债务，民事对债权人各负全部起步的责任者为连带债务。第二项，没有前项的民事的时候，连带债务成立以法律有规定者为行，来法律也圈起来。代表第一项规定是约定的连带债务，对不对？第二项规定是法定的连带债务嘛。好，那这边意思是说，如果你是约定成立连带债务的话，要民事约定，不可以默示，默示不能成立连带。啊，那为什么默示不能成立连带？你看下一条273。273第一项说，连带债务之债权人，得对于债务人当中的一人或数人或全体，同时或先后为全部为不得几步。我请问你，273第一项有几种可能性？我们每次讲到这个条，我说啊，显见以前的立法者，法律文字非常的漂亮，好吧？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讲了12种可能性呢、啊。为什么12种？你看他说什么？你看哦。假设甲是债权人 ，A、B、C 三个人是债务人，三人民事哦，民事约定对甲成立连带债务，价值是90万，债权是90万。这个状况可能是 A、B、C 三个人都想跟甲借30万呢、啊，好吧？那有人比较有钱，有人比较有钱，有人比较穷。好，那这个甲担心说，万一到时候 B 还不出钱 ，A 拿 A 什么 A 还得出来？那我跟 A 只能要30，我跟 B 也要30，我跟 C 要30。万一 B 这30我要不到，那我不就亏30吗？好吧，所以他就说，不然这样，想借可以，你们三个人一起来跟我连带借90万。好，那当然，因为每个人都想借30嘛，对不对？那我90万一次给你们之后，你们三个人内部要怎么分，那你家的事，不关我的事。但你们三个人连带对我负90万的债务。好，假设说 A、B、C 就民事跟甲签的契约说 OK， 那我跟你连带成立，好约定成立连带债务90万元。这个时候依照273条规定，你看哦，我常常讲，我说连带债务里面的那个债权人甲，那是皇帝啊，皇帝要干嘛都可以，对不对？好，你看他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他对什么连带债务当中的一个人、数人或全体，人数上就有3种可能。一人、数人或全体，然后呢，时间上可以同时，也可以先后。数量上可以全部为一步的请求，那不是12种，代表的是甲今天心情不太好，现在清偿期到，对不对？甲心情不太好，甲在路上，看到 A 还30万来 ，A 能不能说哦不要，你要去找 B、C 啊，不要找我，可不可以？不行，为什么？因为 A、B、C， 我现在问你 ，A、B、C 每一个人 ，A 对甲到底付多少钱？债务是多少？ 90 B 对甲负债务多少？90 C 对甲负债务多少？也是90。他说老师这样会不会 A 要给甲90 B 也给甲90 C 也给甲90？不会。为什么？因为一旦 A 把90万给甲之后， B、C 对甲的债务在外部关系上会消灭。为什么？因为连带债务的牵连关系，我们到后面债总的最后面会来讲。好，那代表什么？甲只要看到 A 可以跟他要30，也可以要40，也可以要50。今天要了50，明天再要20也可以，因为同时或先后嘛，全部或一部的请求，懂吗？那甲假设说啊，这样 A 就下跪，那假设啊，不然这样啊，你先暂缓，我先找 C 好了。甲说 A 说我家好穷，对不对？爸爸妈妈小孩要养，对吧？那就是拜托先不要找我这样好了。甲说好啦，甲就去找 C 啊 ，C 钱还来 ，C 能不能说 A 跪你都可以，那我现在也要跪。哇，那我也说你呢，不要找我，要找 B 啊，可不可以？不行，甲只要约 叫 C 给90万 ，C 对甲就有90万的债务。好，所以起诉的时候，假设诉讼上，假设起诉以 A 一个人或者 A、B 两个人，你看同时一人数人或全体，对不对？他以 A、B 两个人为被告起诉请求90万 ，A、B 能不能主张当胜不适格？不行哦，因为你们欠甲就是90。好啊，那这样约定连带债务对谁最有利？假设这三个人当中 ，C 是穷光蛋，破产了。如果约定是连带债务的话，这个风险是谁承担 ？A、B 在承担，因为 A、B 要90万给甲，然后你们主张内部分担的时候要不到钱，那是你们自己风险的问题。啊，如果没有约定连带呢，那对甲就不利了，因为甲对 C 的30万，那可能就拿不到。你看到这意思吗？那因为成立连带债务对谁非常有利？对债权人非常有利，而对债务人非常不利。好啊，所以为了保护债务人。272条的第一项，它才要规定什么？你要约定成立连带债务的话，必须以什么？当事人是民事的约定才可以，默示不能成立的。我想这是原因在这里了，好吗？好，这个是民事跟默示，好，你要小心。但除非这种法律有明文规定出来，否则民事跟默示的效果是相同的。再来，第三个叫单纯沉默，你看什么意思？若当事人没有明示意思表示，也不能从他的行为间接推测他的意思。什么叫行为间接推测？就是默示嘛，对不对？啊，既非明示，也不是默示，那就属于单纯沉默咯。单纯沉默代表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是根本不发生意思表示的价值，也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这就是我们黑板上所称的什么？根本连表示行为都没有的情形嘛，对不对？如果你是默示意思表示的话，你有表示行为哦，好吗？那。单纯沉默指的是连表示行为都没有的情况下，你看原则上怎样？原则上是不应该发生任何法律效果嘛。那例外的是，当事人有约定，好，这个不作为的时候发生效果，让他依当事人约定，否则就是法律规定的什么规范性沉默。这所谓规范性沉默指的是法律规定在当事人单纯沉默、单纯不作为的时候，例外发生某种特定的法律效果。那这边你看到几个条文？80条第二项170第二项356，譬如像80跟170，这是什么？还记得吗？我们讲到那个成立效力未定的承认权有没有？对不对？那时候不是说相对有一个催告权，去催告那个承认权人，问他要不要承认，对不对？条文不是说可以定相一个月以上的期间催告，催告期间期满之后，如果什么逾期不为确达，就视为拒绝承认，记得吗？那所谓的逾期不为确达，所谓的不为确达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或不要都没有讲，好吧？又也没有明示说要或不要，也没有默示的表现出要或不要，好吧？那这种单纯沉默呢？法律规定你发生什么某一个法律效果、啊，就讲这里，好吧？我想这个法律规定就依法律规定。好，接着看右边，右边我们看意思表示生效的问题。右边这里意思表示生效的时点，立法立上有表示主义、发现主义、到达主义、了解主义，这谈的是意思表示生效那个点。那这边我们不用看，你直接看我国法的规定。你看我国法规定，如果某一个意思表示是没有相对人的时候，是采表示主义。你看上面表示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是完成表示行为的时候就发生效力，对不对？那这个适用的前提是你的意思表示是没有相对人的哦。那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譬如说什么？那譬如说，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我举个例子啊，抛弃。譬如说，像我是这本书的所有人，对不对？我现在抛弃这本书的所有权。抛弃当然例外，它可能有相对人，但原则它是没有的。好吧，没有相对人意思表示，再有什么？在我做抛弃这个表示的时候，怎么样？因为才表示主义嘛， 所以在我做抛弃这个表示的时候，就发生抛弃的效应，这个叫做没有相对人的，好吗？那反之，大部分的意思表示它是有相对人的哦。譬如说邀约或承诺这种，一定什么？一定有相对人嘛？邀约就是你要对谁做邀约嘛？承诺就是你对谁做承诺嘛？好吗？或者像什么形成权里面，像撤销权，它常常也会有什么相对人，对，就是你要对谁表示你要撤销，对不对？那这种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时候呢，你看区分上是采什么？对话或非对话的意思表示。所谓对话意思表示，来94条才了解主义，请看94条。来看94条。94条说，对话人为意思表示者，其实表示以相对了解时发生权，来了解型圈起来，了解主义。采对话的意思表示是什么？是了解主义的问题，了解主义的问题。来，换言之，对话的意思表示在什么时候不发生效力？说对方不了解，对不对？什么情况下就不了解？好，比如说我现在对你做邀约，好，我讲法文你听不懂，啊，不了解，啊，那这代表什么？我的意思表示根本不发生邀约的效力，这样了解吗？啊，或者说啊，我跟你讲说我要跟你，我把东西卖给你，就你回答说好，你好跟我说德文。听不懂，好吧？这时候呢，你的承诺的这个意思表示是不发生效力的，对吧？好，了解主义。来，95条是非对话。我们看非对话第一项怎么讲？他说：“非对话而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达到。”来，达到，请圈起来。他说：“以通知达到相对人的时候发生效力。”哦，但通撤回的通知同时或先时到达不在时间。95条第一项的本文部分。对非对话意思表示是采什么？采什么主义？采达到或者你说到达主义的，等于是意思表示到达于相对人的时候发生效力，对不对？对吧？那什么叫做到达？这个问题很大。来，我们先看下面最高法院58年这个判例。好，这有实务见解。你看，非对话而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达到相对人时发生效力，是95条第一项第二明文。所谓达到，来，请把它画起来。系指意思表示达到相对人的支配范围，至于相对人随时可以了解这个内容的客观的状态而已。你再对着看下面54年这个判例，我们看划线的地方。所谓达到，你看是一样哦。系仅使相对人已居于可了解的地位即为已足，并非虚使相对人取得占有。故通知已送达于相对人的居住所或营业所者，即为达到，不必交付给相对人本人或者他的代理人，也不管他有没有阅读，该通知就发生意思表示的效力。换言之，我们所谓非对话意思表示要到达，这个到达不是说真的要他看到或者他阅读或者了解，不对哦，只要到达于他的支配范围的话，就算是什么意思表示发生到达效力。好，一般考试最喜欢考什么？譬如说比如说我现在寄信给你，非对话意思表示嘛，对不对？好，我这时候什么意思表示发出，这发出可能是我把信丢到邮筒，对不对？就寄，寄到你那边，结果我是寄挂号信哦，结果你不在家，不在家，邮差可能会什么？第一个邮差会留下通知书，对不对？好，通知书可能是当天下午3点的时候，通知书发你这边，好，那通知书上会说什么？哦，你从隔天早上，比如说邮局早上8点开门，可是他可能有写9点，然后就他说隔天早上9点你可以到某某邮局去领你的这个挂号信，结果你是在隔天的下午4点才去领这个信，请问你哪个10点算到达？哪个10点是已经到你的支配范围了？隔天早上9点，为什么？早上9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领了嘛，对吧？你自己不领，你隔到下午4点才去领，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对吧？就是隔，如果你说下午3点通知书到达，到隔天早上9点中间这段期间，你想领还领不到嘞，懂吗？那这个时候这个10点就不应该认为什么已经到达你支配的范围，所以到你支配范围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取得这个资讯，然后你只要去领9点，你就可以取得这个资讯了，好吗？所以一般而言什么95条第一项的到达10点，可能就会是什么？可能就会是隔天早上9点的时候，可以吗？好吧，那其他的情况下，譬如什么？比如说我对公司发了某一封信做邀约或承诺，结果我的信呢是寄到公司的地址里面去，对不对？ 啊，那个公司很大，很官僚，所以我可能早上十点的时候到达公司的什么收发，哦，公司会先有收发室，对不对？然后层层上包，到十一点的时候到什么？到某个经理，到下午一点的时候放到董事长，因为董事长是代表人嘛，放到董事长的桌子上，就董事长很忙，他下午的五点才看到这个信，哪个十点是到达十点？在那一天早上到你公司的时候就算了。好，自己说你公司哦很大，对不对？很官僚，所以呢，一个信要放到董事长的桌上，或者董事长很忙要到他看到，中间还要隔很多的时间。那这个部分，因为只要到达于你的住居所或营业所的话，就已经处于你随时可以取得状态了。那依照刚刚看到最高法院的判例怎么样，就发生到达的效力。好啊，所以这在讨论什么？到达的时间点，所谓到达指的是哪个时点？就至于你可以取得这个资讯的地位，到你的支配范围就够了。不管你有没有实际看到，也不管你是否了解，好吗？可以吗？哦，所以像邮局的情况下，大概就是通知书所载隔天，哦，你最早可以领取那个时点。那到公司的话，就是到达公司的收发就足够了，所以那个盖那个收发文就算了，好吧？好，这个是这个部分。哎，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条文上讲的九十四条是对话，对不对？九十五条讲的是非对话嘛？对话跟非对话怎么分？老师，简单的对话最标准就是我当面跟你讲叫对话嘛，非对话最标准的情况下是什么？寄信，对不对？但现代的科技这么发达，交易资讯沟通的方式越来越多了。那我问你 ，MSN 算什么？算什么？以前大家还会玩 BBS 的时候还丢水球，丢水球算什么？啊，或者寄 email 这样算什么？啊，现在就新形态的交易方法越来越多。那我们这个民法是一部古老的民法典啊。所以他讲的是最标准的情况下，实际上民法也不可能针对每一种新形态的交易方法去做特别明文规定的，因为新形态的交易每一年都在发生，然后所以民法只会规定说啊，对话的情况下最标准的情况下是什么？对话最标准的情况下是当面讲，当面讲这对话。然后呢，非对话最标准的情况下就是寄信，对不对？那你现在假设有一些新形态的交易、新形态的资讯传递的方法，你要把它放到这光谱上面来的时候，究竟要把它放在九十四条的对话意识条，甚至九十五条，是了解还是到达主义？那这东西就你要看你要怎么区分嘛，对不对？那区分这种最好的方法就是某一种新形态的交易方法比较符合对话还是非对话意识表示的特征。然后先问你来，这两个的特征差异最大在哪里？我们说当面讲跟寄信差异最大的地方在哪？在于时间点。什么叫时间点？就是我做出这个意思表示之后，你接收到这个意思表示的两者间的时间点是否小到我们认为可以忽略。你注意哦，我现在讲一句话，你现在有听到对不对？看起来像对话意思表示，那我请问你，我可以讲说我的意思表示的发出跟到达于你的时间点基本上是在同个时间点到达吗？科技上来讲，大家会说不对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靠透过空气在传播，好吧？从我这边发出之后，是透过空气不断把我的声音传播出，传播到你耳朵里面去，那你听到吗？那逻辑上可不可以0.00000几秒的中间的空隙？但因为这空气小到我们认为可以把它忽略，所以我才会讲说，对话意思表示的特征在于什么？在于讲跟听，就是我发出跟到达于你的时间点小到一定的程度。好，那小到这种基本上我认为说几乎是同时的到达，所以我们才会说那才了解主义。所以你讲电话是对话还是非对话？电话一般比较认为是对话，可是你如果讲越洋电话可能还会隔一两秒哦，对不对？哎，你说那这样一两秒算不算大？有同学下课我说老师，那到底要隔多久才比较像对话？好，那隔多久比较像非对话？这难讲啊，你说太空人对不对？在太空当中你也可以跟他对话啊，懂吗？啊，对话的情况下，那是对话非对话，那可能隔的时间更久了，懂吗？所以说，本来声就是说本来声音或资讯的传递本身就有时间上落差，只是说在什么样多少的情况下的时间的落差情况下，我们认为说可以把它忽略，认为它是对话意思表示的，啊，所以按照这逻辑来讲，电话大概认为说时间短到几乎可以算同时到达，我们就说啊，它算对话意思表示，对不对？懂吗？那就是说像 MSN 这种情况下，大概认为什么，也会认为比较像对话的意思表示啊。啊，不过这个部分目前学者比较没有人在提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对话非对话这个区分标准要用什么界限来区分，才是什么可以涵盖到所有的可能性？目前学上没有看到人在讨论。 好啊，那考试的时候，假设万一有老师出了他写过什么文章或写过书里面的一些什么见解，那要看你的本事。好吧，但是我说你在说理上面，就是说对话非对话，它在区分上是按照什么？按照意思表示的发出跟到达的时间点，是不是几乎可以认为在同一个时间到达？就我一发出马上到达，那这时候你才到达主义就没有意义啦。所以这时候应该才什么？才了解主义以你是否了解为先，来做判断嘛。那至于说非对话意思表示最标准就是即兴。那即兴本身就是有时间上发出到达中间会经过一段的时间，懂吗？那这段时间怎么？我认为时间上的差异，因此就才到达主义，大家了解吗？啊，至于说每一个心情代量你要放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个是看你个人要怎么去做说理了，好吧？好吧，那再来你来看95条第一项的但书，它是为什么这样规定？你把它看一下，你看95条第一项但书说，但。撤回是通师同时或先时到达者不在此限。哎，什么叫撤回？撤回是针对什么行为？撤回是针对已经成立但还没有生效，对不对？比如说效力未定嘛，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法律行为或意思表示，经由什么撤回前的行使时，它自此不发生效力嘛？那你看非对话意思表示，我说最可爱的地方在什么？在于它意思表示的成立，或者说发出，对不对？成立或者是发出。意思表示的成立或发出，到意思表示到达的时间点，我说两者间就是会经过相当的期间，叫做非对话嘛，对不对？那中间这段期间就是我信投到邮筒，一直到达于你为止。中间这段期间，这个意思表示的法律上地位是什么？它已经成立了，但是还没有生效，因为到达才是生效嘛。这是95条第一项规定嘛，到达才生效嘛，所以这段期间叫做意思表示已经成立，但是尚未生效的情形，可以同意吗？哎，那不就是撤回权要介入的空间，对不对？所以我问你，对话意思表示有没有撤回的可能？没有啦，懂吧？因为对话一旦讲，就马上什么？马上对方就已经到达，现在只是他了解与否的问题。那就因为对话意思表示这两个时间点已经小到一定到被忽略的程度。所以对话意思表示就没有规定到撤回的问题了，所以撤回只会规定在非对话意思表示，是不是？好，非对话意思表示它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现在假设我这个甲现在想要跟乙买他的 A 屋，所以他就发一个邀约过去，对不对？对不对？那我说邀约就是一种意思表示嘛，是不是这样？在契约里面的意思表示叫邀约。好，邀约这个意思表示甲就透过非对话的方式来发出。一旦发出之后还没有到达乙之间，中间这段期间叫做甲的邀约，这个意思表示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那甲就有撤回的可能。所以95条第一项但书就说，但撤回的通知如果同时或先时到达者就不在这里。那意思什么？假设甲一发出之后后悔，为什么啊？看到丙有另外一个房子 B 屋更棒，价钱相同，甲就想要反悔，不想要什么跟乙买这个房子。因为甲的这个意思表示一旦发生效力，就甲要受拘束哦。我们讲到契约会告诉大家，邀约有拘束力的问题，对吧？最重要的拘束力，比如说甲的这个邀约一旦发生效力之后，一旦说好，契约就成立了，这最重要的拘束力嘛。所以甲现在想要把他这个邀约追回来，所以甲在这个时候，甲发一个什么撤回的意思表示，甲行使他撤回的通知。好，我现在问他，撤回是不是一个意思表示？也是，对不对？所以撤回这个意思表示，我问你有没有相对人？有啊，因为甲对乙做表示嘛。那这个意思表示也是个有相对意思表示，所以它又回到什么？94跟95条，它是采对话或者是非对话的意思表示来撤回的问题嘛。所以乙甲这个时候如果怕，比如说他今天早上才寄出去，估计2天会到达，他下午想要撤回，他怕的话，最好方法是什么？赶快打电话跟他讲嘛。你要能够证明有打哦，而且证明那个内容哦。好，假设可以证明，他打电话跟他讲说我撤回，那你的撤回通知就比这个还要先发生效力，那就把他撤回了，好吗？那如果说，哎，你说讲电话担心此无对证，对不对？到时候他说，那就说他否认，好吗？那这时候赶快发信，那发信的话用什么？最速件，好吗？找黑猫宅急便帮忙发一下，对不对？很快的到这个时点，这个时点你非对话来发出，这个时点你到达，一旦你到达的时点在。之前这个意思表示同时或先时到达的话，就发生撤回效力。发生撤回的效力就是跟没有做邀约是一样的，因为这个被撤回了。那对吧？啊，万一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就你要寄另外一封凭信，这里到达，那你再到后面到，那前面这个意思表示 在它到达的时候就生效。既然已经生效，你的撤回的通知就没有意义了，哎吗？好吧，所以九十五条第一项但诉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另外，你再看第二项，第二项说，表意人在发出通知后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或行为能力受限制者，意思表示不因此而失去效力。我想这原因在于什么？非对话意思表示一旦发出之后，是否会到达已经跟行为能力无关了。懂啊？你在做意思表示的时候，你是有行为能力的。你发出去之后，你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话，或行为能力受限制，这部分呢就不影响到你之前所做意思表示的效力。其实就这样，好吧？好，这九十五条第二项。来，接着我们看三十八页最下面九十二年这个判决，这是个有趣的判决。你看它前面这个划线的地方有没有？这都是抄前面五十四年的判例啊，那不要看，来翻过来，它抄这两个判例的。我们来看它的事实，我们看这个判决的事实，这判决很好玩。你看查。查，哎，讲到这个，大家现在还有机会可以看最高法院的判决嘛，对不对？我都鼓励大家去看。好，判决怎么看？来看一下，来诉讼小常识，来判决怎么看？现在你会看，大概看最高法院判决比较多了。好，啊，最高法院判决怎么写的？那怎么样很快的在那么多的字里面找到你要看的资讯？啊，这很重要，对不对？来一个最高法院判决，你要你上司法网站把它印下来。前面不是写了一个判决号码，对不对？对不对？好，然后什么什么上诉人、被上诉人什么东西，然后就接下来会一个判决主文，主文的嘛，主文可能是哦上诉驳回，对不对？啊，然后或者是原判决废弃，哦等等，再来会理由，事实跟理由啦，哦事实跟理由，哦判决的事实跟理由，重要的判决文里，他会先，他第一步他会先摘要双方主张的内容嘛，对不对？简单的摘要。那第一段他会先简单摘要双方的理由，请问你他会先摘要上诉文的还是先摘要非上诉文的？上诉人这样的不一定，他先摘要谁？一审原告，就是谁发起这个诉讼了嘛？最早这个是谁做的？好，那这个一审的原告，他假设一路过关斩将，他都赢，对不对？到第三审他就很快乐啊，他就是非上诉文嘛，对不对？好，啊，如果一审原告一开始头脑都碰壁，到第三审他还在当上诉文，那就很可怜了，懂吗？所以。是会先摘要上诉人的主张，还是被告人主张？不一定，一般会先摘要原审的，就不是原审，第一审的原告，会先摘要第一审的原告，这有点拗口，先摘要第一审原告的主张。好，摘要双方主张之后，啊，因为最高法院是法律审嘛，所以等于是他所有的事实认定要以原审的事实认定为基准，所以第二步他会摘要原审的见解，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他这个写说原审怎么样。好，原审怎样写一堆，对不对？好，开始摘要摘要，原审认定的事实，然后呢，原审的判决理由是什么，对不对？好，好，最高法院的判决十之八九会是什么？上诉驳回吧，对不对？上诉驳回的话，那代表上诉驳回就有两种可能性哦，一种是什么？而且原审的判决写得太漂亮了，漂亮到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话好讲了，懂吗？那这时候等于是全盘接受原审的见解的话，他就不需要再自己再写一遍嘛，所以他这个情况下，他就会到判决最后写说啊，原审判决等等。然后就讲说上诉人什么什么上诉理由只在什么嫌无理由，然后应予驳回，这样就结束，啊，等于最高法院没有自己写什么话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讲说原审的这个见解就是最高法院见解嘛，这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他上诉驳回，然后觉得原审写得漂亮，没有话要补充的，原审见解就是上诉人就是什么最高法院的见解，啊，然后这时候你说，哎，那最高法院怎么都没有写字？哦，没有啦，因为原审就是他的见解。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他一样上诉驳回。就原审是 OK 的，但他觉得原审有些地方讲得不够清楚，他想要再多讲几句话进去。那这个时候，他除了摘要原审的见解之外，他后面还会再加上几句他的话，好吧？那这个部分，这些话就变得非常重要。这认为是最高法院认为说，在这个案子里面特别要再补充的。好，但是虽然说他觉得原审有些地方讲得不够漂亮，但是呢，不影响到上诉驳回的立场。好了，好，再来。第三种情况下是最后什么？主文部分是哇，原判决废弃。那原判决废弃什么？他一样先摘要双方的见解，双方的主张，再摘要原审的见解之后，啊，然后最后他就会加什么？原审见解为其判断之基准。最后发现判决最讨厌就是他常常不分段，所以原审就一块，啊，那老师看你写的答案最痛苦也是看到你不分段， 哦，你就一团给他，然后他就去找，帮你分段哦，千万不要，好吧？哦，那是一团在那边，然后最后按围棋判断之基础，然后最后就说，哎，围，哦，看到围这个字就不得了了，但是，好吧？然后最后他就是，哎，最后说什么？原审判决就这个部分，譬如有证据没有调查或什么东西，应予废弃。好吧，那这部分，那这个最高法院的见解这边就非常重要，了解吗？好吧，那代表他跟原审的见解部分是不同的。所以你看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一般大家最喜欢看是原审原判决被废弃嘛，对不对？快乐，对不对？我最喜欢看原判被废弃啊！原被废弃的时候，最高法一定会说原判决的什么地方讲的是不对的，好吧？那这个部分，哎，最高法的见解就非常的珍贵，好吧？那再来就是说，最高法院虽然是上诉驳回，但是他有提出他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那这部分当然也非常重要，啊，或者是最高法院把上诉驳回，然后觉得原判决写得非常的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最高法院的见解，了解吗？看这个判决里面要这样子来看，好，这样来看啊。当然，这个里面很多行话，对不对？啊，行话很多，看判决最多就是行话哦。第一个，你看要查，你看案，对不对？查一般讲查后面是加事实，案后面加法律理由、法律见解。好，比如说案民法哪一条规定什么东西啊？查就是查当事人怎么样，有没有？啊，但是这个也不一定，我们也可以看到查后面接法律理由的，案后面接事实的也有。但是，一般都是查，就是说事实是什么，好，案就是法律理由是什么，好吧，这都行话啊。那为，转折语啦，就是但是啦，但是然和为这些都算。好，那再来就是说，当然很多去司法官训练所，第一步要先训练你写出来的判决，就是跟大家都看得懂的，不是，就是法官自己都看得懂的判决，对不对？啊，那里的都行话啊，行话，比如说，你刚才动画哇，引用一大，他比如说原审见解、原审判决为写一堆都在引用，对不对？最后加云云，夕阳。什么叫云云？云云一般而言，我这里讲都是一般哦，因为是行话，对不对？代表没有一定的。一般而言，就代表他觉得前面这些不对了，叫云云呐、啊。或者说上诉人指称，云云啊，夕阳，代表什么？不接受。啊，接受了会写什么？他也不是会引用吗？引用。哎，引用的话，接受写什么？哎，等于。啊，等于写什么这些话啦？但这也不一定。好吧，这都只是说看判决里面一些好，它、哦、这个一些小技巧这样好、哦，云云就是前面它是引用的，好、哦，但是为什么哇是啊，哇就为，但是怎么样好、哦，那这很多是一些法院判决里面会写的话，好吧，所以看这个最高法的判决哦，这个你要知道就是说什么地方是他的话哦，什么地方是，比如说你是看判决，你从头开始看，但从头开始看，看到一些事实没有错啦，但一般他摘要的事实不会摘要太多。因为最高法官很忙很累很老，那所以这个没有很多时间在做这些事情，这样这些法官自己做的，那他大概就是最多写几句他的话而已了，好吧？好，那你这个要看事实，其实你要去看原审的见解。哎，原审要在哪里找？假设你看到某一个最高法院判决，哇，怎么这么有趣？我好想了解原判决，因为判决事实比较多嘛，我好想了解原判决到底是怎么样哦。从哪里找？他在一开始的什么？一开始的主张里面会说这个他是针对哪一个判决来提起上诉，那个就是原审案号，对吧？然后你就透过那个原审案号里面去找，好，司法院网站就找，比如说台湾高等法院就找台湾高等法院判决，然后找那个原审案号。那你找到那个原审判决之后，我、哦、那高等法院就越长了，因为它有事实，对不对？一大堆。最高法院一开始判决量也会说上诉人是不服哪一个判决，对不对？然后提起上诉嘛，那个就会有第一审法院的案号。哦，你再有兴趣再找台北地方法院，我再去找，哦，那更长，那待会二十几页，好吧？好，那你就可以再找到第一审的，好，那三审你就想找，好吧？好，那这个是看判决的部分，哦、判决好玩的地方。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子的状况是什么？你看吗？还要说查，哦，查于卷簿的通知影本记载及证人，哦，是高先生的证词。上诉人在88年3月16号的通知已经变更3月2号公告调职的内容。上诉人是以什么？以原薪职等不变调任新职。哦，就是说调职啊，但其实可能是把它降调的感觉，职等不变，好、哦、把它调到新职去。啊、哦，你的钱可能不会少，但是你觉得很不高兴。哦、那结果呢？被上诉人被调职，对不对？就被上诉人自称人事、哦、因为发这个通知调职通知是人事要去发完，对不对？他说：“这个人事呢，将这个通知摊在他的桌面，强烈要求他去认新职。云云，好，则该通知的意思表示已经置于被上诉人可能支配的范围，因为他是拿那个通知书，所以是被非对话意思表示嘛，对不对？ 然后把他摊在桌子上，要求他去认新职，则这个通知的意思表示已经置于被上诉人可能支配的范围，并使被上诉人居于随时可以了解这个内容的地位。那这个通知已经发生意思表示的效力。原审为被上诉人没有收受这个通知，对通知的内容不清楚，也不发生送达于被上诉人的效力，云云啊，看到云云了吗？先与上开判例意思有违。啊，这个案例可能是说啊，我公司要把你调职嘛，对不对？然后你不接受，那我就叫人，董事长叫人事说，你把这个通知拿去给他。人事就拿到你办公室来说，哎，摊开说，调职了，已经通知出来了。你说不接受，人事把他摊在桌子上说，就在这里啊，你要不要看自己看啊？啊，你已经被调职了。结果他说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啊，我没有看到。啊，你没有看到，就真的不发生通知的效力，因为调职的什么时候生效？调职是个非对话的意思表示啊，要达到于你的时候生效啊。好吧，那我现在人事把通知摊在桌上，跟你讲说你已经调职，把它放在桌上，那这样还算不算是发生通知的效力？判决认为什么？发生了。然后因为已经到于你什么，你可以支配的范围啊，好吧，好，所以不以你什么实际上有看到或者怎么样收受，哦，不以这为限。那我们看下面这个94年台大法院所这个听过，这听过好吧？你看啊，他说甲受雇在乙公司担任采购组长，某日甲因为工作系故与同事争吵，情绪失控下施暴于同事，造成该同事严重骨折，住院多日。事后，乙公司负责人召开人事评议委员会，决议即刻把甲解雇，并责由可怜的公司人事主任将正式的解雇通知书当面交给甲来收执，是非对话意思表示嘛，对不对？好，人事主任讲，就依照指示，就携带解雇通知书到达甲的办公室的时候，因为甲不在，他就把解雇通知书放在甲的桌子上，就离开，随即离开。其后，甲虽然曾经速度出入办公室，但对桌上的解雇通知书完全不以为意，既未取走，也没有拆开去阅读。几个星期之后，才获知当日的薪资没有准时入账，于是找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才知道已经被解雇了。公司主张，甲跟公司间的契约关系是人事主任携带解雇通知书到达办公室的翌日开始就消灭了。那甲不服，甲说什么？人事主任并没有把解雇通知书当面交给他，自己从未收到该解雇通知书，也没有阅读该解雇通知书，完全不清楚通知书的内容，所以这个契约关系仍然继续存在。问你，何人的主张有理由？那这种题目大概不会出现在国家考试啊，大概出现在这个研究所考试比较多。好，那这种题目就是小题大做，小题大做型啊。国家考试常常很多什么？这一个题目有七八个争点，然后看你写到几个算几分，好吧？那种叫做大题要小做，不要开花，对不对？那这种小题大做这种研究所希望你把问题写得很深入嘛。好，那种小题大做型的题目常常什么？题目可能只有一个或者两个争点，甚至老师把争点已经告诉你了，或者双方主张内容都告诉你了，然后叫你评论说哪一个主张有道理。那像这样子的题目，一般来讲大概它不会有正确答案，没有说哪个答案是一定对的，只是说你在说理上觉得说谁的主张比较有理由啦，哦，比较有理由。好，那这一个案子，哎，先问一下，你觉得有没有发生通知效力？如果已经发生效力，就代表解雇了，没有发生通知效力，就代表没有解雇，对不对？好吧，好，那这个题目跟上面我们看到92年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差在什么地方？这个题目里面，题目的事实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他什么？这个人事主任把通知书放到他的桌上之后就离开，但是上面那个判决你会发现，人事主任放他桌上，而且还强烈告诉他说什么？你已经叫你接受，而且上面那个判决还把通知书摊开放在桌上。有没有？但这个判决可能通知书可能只放在公司的一个信封里面嘛，好吧？信封外部不会写说解雇通知书的，那不会啊。啊，信封外部就是公司一般的信封，那你拿开才会知道里面那个单子是解雇通知书嘛，对不对？所以一般就跟上面的判决比较起来，第一个人事主任并没有当面的告诉他说这是解雇通知书，他就把它放在桌上就走了。然后题目也说什么？这个甲日后进到办公室怎样？对这个解雇通知书完全不以为意，就他可能看到一个信封，一个信在那边啊。然后呢，也没有取走，也没有拆开阅读，所以甲可能甚至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他被解雇了，跟上面那个判决里面，被上诉人他是知道的，好吧？只是他不愿意接受而已，好吧？所以这个题目当然比较起来，你觉得有没有发生通知的效力？当然判决里面，但你写这种题目一开始也要把实务见解写出来了，实务见解就是说至于他可以支配的范围，对不对？随时可了解的地位就够啦，不以他真正有阅读，不以或者接受或者甚至了解为什么？为限嘛。那这一个判决，这个考古题里面，先想答案，你觉得怎么写比较好？有没有发生通知效力？我 就跟他讲说，这种对于这种模棱两可有没有要判断的题目，写起来比较感人肺腑的答案就比较好了，是吧？什么答案比较感人肺腑？就是说，感觉比较同情弱势一点那种感觉，答案看起来比较漂亮。这个题目里面，公司跟个人来讲，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个人虽然说他情绪失控打人没有错了，他应该被解雇了，啊，但是解雇第一个，解雇是一个这么严重的什么？叫什么？那雇佣关系、工作关系的变更嘛，对不对？就最严重了不起就处，就什么？就解雇而已嘛。好，那对于一个这么严重的工作关系变更的一个处分，要不要课予公司一个比较积极的揭示的义务呢？好吧，那再来就是说，跟事实上看起来，他也只有把解雇通知书放在桌上，好吧？那甲未必真的有取得这个，或者说了解到说他这个解雇通知，这个、信封里面是一个解雇通知书了，跟上面我们刚刚看到92年这个判决比较起来，似乎什么？事实上有点不太一样，好吧？所以你来看右边，右边我帮你放了拟答，有没有？你看拟答，本题中甲或乙何人主张有理由？关键在于公司终止契约的意思表示是否发生效力。你看开门见山，对不对？那你看本问题分两个层次思考：第一个，乙公司能否享有终止权，以及若肯定有终止权的话，那行使是不是发生效力了？我们说那个非对话意思表示是否生效、是否到达，讲的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嘛，对不对？第一层次要说你有没有终止权啊？第二层次是说，如果有终止权的话，你行使是否已经生效？两个层次的问题嘛，对不对？好，那第一个部分有没有终止权？你看，你答这边引了民法489，也引了什么劳基法等等的规定的、啊，我就不管它。总之，结果上认为说有终止权。好了，那第二点呢？那行使是否已经发生效力？你来看这边我写了几点？你看第一点什么？你看这铺陈哦。第一点，乙公司终止契约的意思表示系解雇通知书为之。并由乙公司人事主任带到甲办公室，系统非对话意思表示1946第一项规定，该解雇通知书到达相对人士发生效力。先把它是一个非对话先确认下来，这、就是到达的问题嘛，对不对？第二步，你看所谓到达，依照最高法院，当然考试的时候你不肯写出判例的号码来，就算你记个号码不确定也不要写哦。你说依照最高法院判例见解如何，然后你用自己的话稍微写一下，这样 OK。但你敢写出判例号码来，请你100%确定它是对的。如果你对于是54还是45你也怀疑，你就不要写啊，或者95还是925你怀疑，你也不要写啊，因为写出来未必会加分，但写错一定扣分啊，写错被误以为你在骗他，那更严重。很多老师在改考卷，国家考试很多老师讲说改考卷的时候他会带着什么我不知道，他说他会看到判例号码，假设不是他手头上有的那几个判例号码的话，他会查哦啊，很多人会编判例，你知道吗？依照最高法院94年台上是835号判例判决见解怎么样后，还会写一堆，后来去查发现没有这个东西的戏啊，好吧？你不确定，很多人编判决，你不要乱编哦。你说依照最高法院45年什么民事庭第三次决议，45年根本没有民事庭的决议的，啊，45年叫民刑哦，民刑的总会决议的，啊，后来变民事庭停推总会，民事庭停推总会决议，后来才变成民事庭的决议，啊，你45年弄个民事庭决议，看就知道是穿帮。你看那传帮，我说不要编判例号码，要小心哦。来，那做考试的时候，当然我写你答的时候，我旁边我可以查，好不好？但是考试的时候，只要写最高法院的见解就好。你要知道这个见解，好，那不代表说你要把号码写出来，好吧？那也不要加引号，好吧？我因为我可以 copy， 所以我就加引号。然后你考试你也不要加引号，引号你就一字不漏了，就跟你考试写法条不要加引号。哦，虽然你现在可以带6法进去抄，哦，没关系，但是。不确定的东西你不要加引号，引号变成引用了，引用就要完全一样，那你用自己的话来写就好，我自己的话来写就好。好，那所以依照刚刚这个我们讲义上面放过54年这个判例见解，对，你看第1、2、3、4、5行，细指此相对人已具可了解的地位及为乙族。问题是本题中人事主任仅将解雇通知书放在甲的办公桌上，是否可以认为该解雇通知书已到达与甲可支配的范围，而使得甲具随时可了解的地位呢？关键在这里嘛。啊，你看第三点，对此本人以为应采否定见解，理由如下，理由写出来，对不对？第一点，甲是乙公司的采购组长，工作性质可能长时间在外，即使回到公司也是马上离开，这个解雇通知书未以鲜明的字体外写，又置于文件之中，因不认已发生以身到达的效力。第一个，从他的事实上看起来是这样，对不对？第二点，再者，解雇是对劳工工作权益最严重的处分，解释上什么？要采有利于劳工的解释，才能够贯彻保护经济上弱者的法理。人性光环出来有没有发光？你看，对于解雇通知书的通知，应任公司应负责较为积极主动的告知揭示义务， 以及公司应负有采取更积极主动方式告知劳工解雇的生效日期或理由，帮助你保护劳工的权益。第三点，本题中，你看，再回到这个题目，对不对？本题中，乙公司人事主任并没有主动揭露解雇的通知给乙，而仅将该解雇通知书置在甲的办公桌上，甲既事实上不知解雇的通知内容，应认为，通知没有达到乙甲，所以综上所述，就是关系还存在。好吧，这是小题大做的题目，我们放个你答，放个你答给大家看看。好，最后是一个争点，是96条，我们看96条。来看96。来，96条说，向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为意思表示者，以及通知达到他的法定代理人的时候发生效力。96条表现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就如果你要对一个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做意思表示的时候，要通知达到谁？法定代理人的时候才发生效力。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因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是什么？是没有意思表示的受领能力的人，对不对？受领能力。换言之，一个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对意思表示没有受领能力的话，那你的意思表示依照90条规定，要到达于他的法定代理人的时候，对这个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才什么？才发生效力的。所以96是一个受领能力上规定的问题，对不对？好，但这个条文有什么？有两个立法上的漏洞。第一个立法上的漏洞是什么？条文规定无行为能力人跟限制行为能力人，对不对？限制行为能力人是没有受理能力嘛？我先问你，所有的无行为能力人对意思表示都没有受理能力，你同意吗？无行为能力人在什么情况下对意思表示会有受理能力？啊什么？比如说，存货法律上利益，对不对？无行为能力人有没有存货法律上利益的规定？存货法律上利益在哪一条？七七讲的是什么？限制你对一个2岁小孩讲一句话，他听得懂吗？说，哎，我把土地赠与给你，赠与期有邀约哦，哇，无形2岁小孩他听都听过，这两个月的婴儿听都听不懂，你说他有受理能力，不是很奇怪吗？了解什么？基本上我们到后面讲到行为能力的问题的时候，我跟大家提，民法上对无行为能力人跟限制人，他对意思表示的那个做成的能力或接收的能力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民法上立法者根本认为无行为能力人没有做。也没有接收意思表示的品质，完全没有，啊，就好像对牛弹琴一样啊，好吧？但限制行为能力人常常，比如说已经满7岁了嘛，限制行为能力人他只是未满20岁，限制行为能力人基本上他是有做意思表示的能力，就他是有做意思表示品质的能力啦，只是因为他年纪还不够大，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法律上会设什么很多保护他的规定。所以才有说限制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事先的允许所做的契约是什么？效力未定。所谓效力未定，就是这个契约是成立但还没有生效，对不对？然后才有去承认他，让他变有效的问题嘛，对不对？那无行为能力人有没有说无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事先允许所做的契约会效力未定？没有，因为无行为能力人讲出来的话，讲难听一点，那不是人的话，懂吗？是人讲的话他就应该有话的品质，你懂我意思吗？那立法者基本上是无行为能力人讲的话就不算是人话了，对吧？就跟他没有讲这句话一样，可以懂我意思吗？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做那个法律行为的什么外观上面的品质，没有这个品质的话，也没有什么承认之后变有效的问题，可以懂我意思吗？所以存没法律上利益的状况必然是什么？前提是什么？是你有做一个法律行为的什么品质的能力的时候，然后才有说啊，因为存没法律上利益，所以法律既然。限制行为能力的制度目的是为了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那既然都对他是存货法律上利益，当然什么让他变成有效就最干脆嘛，这样可以懂吗？所以立法者认为无行为能力人完全没有接收意思表示的能力，这一点我同意，完全没有受理能力。但问题出在什么？限制行为能力人，所有的限制行为能力人都没有受理意思表示的能力吗？未必哦，因为最少我们从刚刚同学讲到存货法律上利益，或者是依照他年龄或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行为，这一些行为民法77条什么但书早就已经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都可以自己去做那个意思表示了，然后你现在跟我说那在这个意思表示里面先选那人没有受理能力，不是很奇怪吗？举个例子，国中女生，那国中女生很喜欢去买珍珠奶茶， 啊，哦，下课说过去，哎，大家去买珍珠奶茶。说老板，珍珠奶茶50元，然后一个红茶拿铁一杯。老板说，同学，请手机借我一下，打来给你爸。打的时候跟某某先生，现在你女儿要买珍珠奶茶，我现在对她表示同意承诺，因为她对我邀约啊，然后我现在对她承诺，啊，通知已经达到你了，对不对？或者你了解了，对不对？好，发生效力。然后这个时候买卖契约才缔结哦，好吗？那这时候红茶不是装好，对不对？要收钱，对不对？交付给他，哎，同学再打一通电话，因为还有物权契约，好吗？然后我说的通知达到于你附近的时候，或者他了解的时候，对你发生效力，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是七十七条但数已经规定很多例外的情况下，比方存货保障利益、依照他年龄身份证所必须这一些的行为，本来就是他可以单独去做意思表示、单独做法律行为的。那这个情况下，应该就没有96条的适用，才是合理的嘛？就代表什么？在这一些交易里面，限制行为能力人他也有什么受理能力了？意思表示受理能力。所以96条第一个规范上的漏洞是什么？等于是条文只有讲无行为能力，向无行为能力人或先选能力人所为意思表示者，以通知达到法定代理人发生效力，好像把所有的无行为能力人跟先选人全部都概括的规定进来，这样规定什么？这个太过于僵化了啊！无行为能力人的部分是 OK 没有问题，但先选能力人呢？如果先选能力人依照七七条但书，在什么在该交易里面，他本来就可以自己做法律行为的话，怎么办？就这个部分，他应该有受理能力的，对，好吧？这是第一个立法上的漏洞。哎，第二个立法上的漏洞是什么？条文只有规定到非对话的意思表示，对不对？他说以通知达到法定代理人嘛，那万一这个意思表示是一个对话意思表示怎么办？那应该什么？啊，解释上应该是通知怎样？不是通知，解释上应该说那个意思表示以法定代理人了解的时候发生效力嘛，对不对？好吧，所以如果你是对一个无行为能力人做对话意思表示的话，你这个对话是要向谁做？向他的法定代理人来做，然后在他的法定代理人依照94条规定了解的时候呢，发生效力，好不好？所以条文只有讲到达，好像一定是非对话，我想象太规定的太快了一点。OK， 好，这是他两个规定的漏洞，好，规定漏洞。好，这个是41页这个地方。OK， 休息一下，好吧？等一下我们来看要事跟要无行。